窗外诉说情怀。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，对着你的影子说声珍重。假如我永远不再回来，就让月亮守在你窗外。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九月二十一号起，北京将在六环路范围内设立载货汽车低排放区，外部国三柴油货车全天禁止在六环路上及以内道路通行，违规罚100元，记3分。两年过渡期之后，无论外部还是本市号牌国三柴油货车，都将全天进入六环路内。今年九六九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40天的加长版的三伏天终于告别了京城，更值得拍手称快的是，未来一周最高气温不超过30摄氏度，并且从常年来看，8月21号及以后，北京出现35度以上或高温的机会屈指可数。北京西站每天迎来送往大量旅客，很多人反映离京时一卡通退卡难。最近这里新增了9台一卡通多功能自助一体机，启用不到一个星期，每天受理的退卡量已经过1000张，达到西站总退卡量的1/3，有效缓解了旅客退卡难。八通线2期南延工程发布招标公告。据招标公告显示，八通线南延线路长4.4公里，出土桥站后线路转入地下，是世园站和环球影城站、世园站与城际联络线和地铁7号线东延线换乘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唏嘘，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是一生奉献，肤色斗争中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，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，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，风雨中抱紧自由，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，自信可改变未来，问谁又能做到。我不分肤色的界限，愿这土地里不分你我高低，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是因它没有分开每种色彩，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，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，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，风雨中抱紧自由，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，自信可改变未来，问谁又能做到。

整个寒冬塞进了心里面。 只怪我们爱得那么汹涌，爱得那么深，于是梦醒了，搁浅了，沉默了，回首了，却回不了身。如果当初在交会时难忍住了 世事再毫无道理，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。你不放下我，我不放下你，我想确定每日挽着同样一双臂。 爱到无路可退的地步，哪能清清楚楚让痛苦结束？我再不会走上绝路，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启动仪式暨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发布会21号在北京举行。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表示，希望中心为研究交流发展理念，促进国际发展合作，推动全球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做出积极贡献。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。即日起，乘客下载易通行 APP 并进行注册，就可以在线购买机场线单程车票了。并且下月开始，西单、北京西站、国贸等20个大客流车站也将实现线上购票、线下取票。即将出炉的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，单独增加了一节内容，对支持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做出了安排。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强调，要牢牢把握一河与两翼的关系，一河要辐射，两翼要连通，一河与两翼要形成整体。对于不少英国小学生来说，今后的数学课将不同寻常，因为今年秋天，英国将全套引进中国真正上海数学的学生用书、教师用书和练习册。明年1月起，这些教材将正式进入部分小学课堂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。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解去寂寥，拥抱热暖中，

暗地里伤心，不让你看到哭泣的眼睛。 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的贴心的副驾，969车舞飞扬。 转眼天气就慢慢的热起来了，换被子、换夏装、买凉鞋等等过夏天的准备工作都得做起来了。那么咱们的车是不是也该做一做入夏的准备了呢？说到夏天，高温酷暑是免不了的，给车里换上冰丝坐垫降温的同时，很多人还会琢磨着给轮胎放放气，降降胎压，毕竟热胀冷缩嘛，轮胎夏天的压力比冬天高，受热容易爆胎。好像听起来蛮有道理的，其实关于这个问题一直有很多的争论。一般来说，每条轮胎都有能够承受的最大胎压值，简单理解就是最大胎压值是能保证车辆安全行驶的极限胎压值，如果胎压超过限制，就可能会出现爆胎等不安全的情况。而每辆车的标准气压表通常可以在以下地方找到，比如车辆用户手册、驾驶室车门壁柱附近旁边的标签、车辆驾驶座旁的抽屉以及油箱盖的小门等等。这些标志上并没有注明夏季的胎压调节情况，只有满载和非满载两种情况。而夏天温度较高，轮胎内部的胎压也会有所上升，热胀冷缩是没错的，但是重点是轮胎温度每上升十摄氏度，轮胎内的胎压仅会上升0.1bar左右。也就是说，如果环境温度为30摄氏度，轮胎经过暴晒并行驶后温度最高上升到80摄氏度，那么轮胎上升了50摄氏度，胎压也随之上升了0.5bar。小轿车的标准气压通常是2.3至3bar，即使温度暴涨，胎压上升了0.5bar，一般也不会超过3bar的极限值。何况升高50摄氏度也是比较极限的状况，日常行驶升高30度也就差不多了，只要平时胎压不打那么高，控制在2.5bar内，也就都不用担心。今天969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夏季轮胎并不需要刻意的降低轮胎胎压，即使在汽车行驶之后，轮胎胎压依然会维持在一个正常值，并不会轻易发生爆胎的事故。切记贸然给轮胎放气，高温环境下放气才会容易引发爆胎。 难分开，难改变，也难再让你的

谁带笑，是谁带笑，默然将心偷取了。酒醉的心，酒醉的心被燃烧，唯愿心底一个梦变真，交低美丽唇印，人下情深故事更懂。 吃多了健康的食品，偶尔你也想啃一啃鸭舌头和盐酥鸡，还有麻辣小龙虾。偶尔你其实并不想让自己时时刻刻活得那么有意义，人生真的不需要把自己绑得那么紧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偶尔的俗气也能放松自己。 世界。

这里不仅是旅游疗养的宝地，更为匈牙利人的聚会场所。相对开矿的区域，甚至有地下的运动赛事定期举办。另外，链子桥、议会大厦等也是游客常去的地方。如果你想带些极具匈牙利特色的纪念品和礼品回家，那不妨到当地人常去的跳蚤市场、国营二手货专营店及市场一逛，绝对能够令你满载而归。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，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就是这样。 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低至68折， 乐什么？ 乐车帮 什么包？ 乐车帮 乐什么包？ 乐车帮三亿车主养车标配，养车不贵，修车不累，快下载乐车帮。 Club D1